那讲到神的拣选或者预定呢，马上就要问那个跟人的自由意志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跟人要悔改信耶稣的那个选择、那个决志、那个责任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说拣选和传福音的责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昨天呢，我用一句话回答，但是是不够的。那句话就是说，有些的事情，有些的结论呢，是圣经不容许我们所做的逻辑推论，记得吗？我说，哎，既然神拣选了，我就不用传福音喽。那那个是圣经不容许我们做的逻辑的推论，因为我们的逻辑都不灵光，都败坏了。今天呢，我们从另外一边讲回来，我们从自由意志那边讲回来，请翻到第十二页。第十二页是一大堆的名词中英对照，所以呢，真正是从第十三页开始讲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这四个字呢，圣经没有的，对不对？预定有没有？有。自由意志没有的，所以要看你对自由意志的定义是什么。定义是什么？有三种。一种呢是亚米念主义的定义，就是 libertarianism。 什么叫做 libertarianism？ 我把它翻成是随意自由，可能有不同的更好的翻译啊。第二种是柏拉修的，就是没有得救的人仍然能够行善讨神的喜悦。你看到吗？柏拉就是第五世纪奥古斯丁的那个对手啊。奥古斯丁所写的都是很多都是针对他的异端争辩的。所以自由意志的四个字呢没有那么简单，不是说哎，我有选择信耶稣不信耶稣，没有这么简单的。亚米念的，下面我们会解释亚米念主义的自由意志的定义呢，不光光是有没有自由选择啊，是随意自由。然后呢，柏拉修的呢，就是呢，没有重生的人仍然可以讨神的喜悦。第三呢，就是正统的自由意志观，就是说人是有意志的，这个意志是能够做出选择的。那在传统的哲学历史上称这种的自由意志观叫做顺，我把它翻成顺性自由 compatible 的意思，就是说这种的自由选择呢是顺着每一个人的当时的这个人性、这个本性、这个 human nature 的。我们下面会解释啊。所以自由意志这四个字呢，不仅仅是我有没有选择，今天穿红衣服、蓝衣服，没有人否认今天早上我起来选穿红的、黑的、蓝的，这个每一派神学都相信这个的。每一派的神学都相信人信耶稣的时候是做了一个意志上的选择的。你不接受这个事实是不可能的。所以自由意志不是讲这个，不光光是讲你今天早上起来选穿哪个颜色的衣服，你要不要选择信耶稣。好，我们下面继续讲第二点。人是一个 free agent， 是一个 moral agent， 我把它翻成了人是一位道德存有者，也就是说人是有意志的，人是做决定的，不过他必须要为他所做的选择负责任，他有道德的责任。就是选择和责任是分不开的。那这个是正统基督教的教导啊。改革中神学认为呢，人是有道德责任的 moral agency， 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意志，人有理性会思想，人有心会有感觉，人有意志会选择，人是一个负道德责任的人，人的意志会做选择，他要为所做的选择而负道德责任的。第三，道德责任，神要求人为自己所做的决定 负责的。那不是，那这里呢，这不是所有的哲学神学学派都同意了，有人拒绝承认这一点的，因为他们拒绝放弃他们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思想。古今中外的世俗哲学都是人本的，都是人本的，也就是说他们都不是从上帝存在，上帝要求人过圣洁的生活，上帝要求人为他自己的选择负责啊，只有不是从圣经出发点的古今中外的哲学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第十四页，好，我们再讲下去，再有一些很关键性的东西你一定要考虑进去。第一，没有权柄就没有自由，人若不是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的。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那种叫做自主 autonomy， 结果是自杀死亡。就像火车不愿意走在轨道上，走在草地上，那是自杀，那不叫自由啊。所以自由肯定是顺性的，就是说顺着我们的本性，而我们的本性是有限的，必须要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啊。这个是跟世俗的自由观，特别美国的自由观是相反的。美国的自由观不是从圣经来的，是一个世俗的圣经的自由观的扭曲过的一个观念啊，包括宪法里面那个啊，公民的自由不是圣经里面讲的自由。第五点，另外一个关键性的观念是，每一个人呢，都是出自内心或者他的本性来做道德决定的。那这个跟亚米念主义的随意自由观是不一样的。人的选择是出于他的内心，比方说一个堕落的罪人呢，没有人去强迫他去犯罪的，他是出于他的内心来选择犯罪的，他是自愿去犯罪的。这个自愿呢，不光是 理智上的一个决定，而且是出自他的内心的深处，出自他的人性，他的本性。那这个是加尔文讲得很清楚的，就是说呢，你好树结好果子嘛，坏树结坏果子，你心里面怎么想出来就怎么样啊。所以我们所做的意志上的决定选择是出自我们的内心的深处的，我们的本性的。好，这里我们都是在铺路，在讲一些很基本的东西。我们说自由意志第一点有三种的派别的定义。第二，人是有要决定的，而且有道德责任的啊，没有上面的权柄就没有可能有真的自由。然后呢，我们是从内心做决定的。那这些都是一些的基本的啊，一些的东西。好了，从第六点开始呢，我们要讲什么呢？好了，讲人自由吗？人是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呢？那这个问题呢，你不可以正面这样回答他的。人自不自由？自由。人有没有自由意志？有。哦，没有啊，不能的。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乃是人呢，有四种不同的状态。你假如不从这四个角度来问人自由吗，你做出来的结论一定是抽象的，一定是不合乎实际，一定是跟从世俗的哲学的。我再说一次，论到人有没有自由意志这个问题呢，你必须要从这四个角度来看。你从一个角度来看一定出乱子，一定是抽象不具体，一定跟着世界一些的不合乎圣经的哲学的学派跑的啊。所以神学分一些跟圣经的或者不跟圣经的啊。其实哈，谈到为什么世界上有苦难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你一定要从这四个角度看，不然的话你讲不清楚的，一定变成很抽象的，钻牛角尖的。好，第一啊，那第六点啊，人的内心呢，刚才我们说过吗，人的选择是出自内心的。而人的内心呢分四种的状态，谈到人的心必须要分辨我们是指哪一种的心。第一，是上帝创造亚当夏娃时候那个心那个本性呢，还是二，犯罪堕落之后的那个心那个本性呢，或者三， 被救赎的人重生了，被恢复的那个新那个本性呢，还是将来在荣耀在天堂中的那个本性？第七，因为人有这四种不同的内心，不同的本性，所以呢，我们也分辨出四种不同的自由。第一，当亚当夏娃被神创造的时候，他有圣洁、公义、真知识的智慧，人有自由顺服上帝的，人是自由的。自由的意思就是说呢，人是能够按照神的设计来过圣洁、公义的生活，顺服神，认识神，有真的智慧的。他的理性是有真的智慧，所以亚当给所有的动物命名都是对的。圣经说他给什么名字，那个就是那个动物的名字。他是完全了解这个，不是完全，完全正确的了解被造的世界，了解他自己跟夏娃，啊，按照神的旨意认识上帝的。第二，堕落，堕落之后呢，人就失去了顺服神的自由了。第三，被赎，重生之后呢，人就恢复了原来的自由，用来顺服上帝。第四，在荣耀中，打错字啊，在这个荣耀里呢，啊，就只有顺服神的自由了。这种的思维呢，这种的自由观是以圣经为出发点的，以圣经为权威的，所以呢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啊，你光是在那里辩论人有没有自由意志，有啊，没有，有没有，没有用的。你要分这四种，在创造的时候是有真自由，而且不是那种顺性，不是那种随意自由，是顺性自由。第二，人堕落了，失去自由了，只有做罪的奴仆，没有真自由来顺服神的。重生之后，真的自由恢复了，啊，但是还是会犯罪。第四种，在荣耀中呢，就有只会不犯罪的自由。好，第十五页第八点，抽象的思维和具体的思维。假如我们不分辨这四种的状况，我们的思想肯定是抽象的，一定混乱。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家跟神学家的争辩你会感觉到很抽象。是的，他们抽象，因为他们不合乎圣经，因为他们不是从圣经做出发点，所以抽象。假如我们能够分辨这四种的状况，我们的思维就是跟从圣经的思维，我们的思想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好，继续来讲第九，顺性自由。人是要负上道德责任的人，这种的自由意志观可以称作顺性自由。人是按着他自己的本性去使用他的自由，我们上面讲过了，都是从心发出的。他所选择的，他做的决定都顺着他的本性的。第十，所以改革中对自由意志的定义是这样子的。那下面这一句很长的话，三句话呢，是我可以说，是我对创世纪第二章的一个总结，看看你同意不同意。无限的上帝创造了有限的人，他赋予有限的人一个有限的自由，但是是真正的自由。同时上帝要求人负道德的责任。再来一次哈，上帝是无限的，他造了有限的人，给人一个有限的自由，但是虽然是有限的，但是真的自由，而且要负上责任的。人对他的决定，他所决定的，不是他的决定啊，人对他所决定的必须要面对所有的后果，有责任，有后果。上帝是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给人这个选择与责任的，不是赋予的与啊，就是上帝已经创造一切，而且已经向人说话。我再来一次哈，人不是在一个真空里面得到这个有限真正的自由的，是在这个特定的环境，这个环境神已经创造一切，把人放在伊甸园，而且上帝跟人说过话，说你不可以吃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人这个有限的选择和责任呢， 是面对上帝的选择和责任，不是凭空的哲学家想出来一个自由的一个观念，是面对神，人面对神，神是有无限的，人是有限的，神要求人做选择要负责任，是在人是有这种 的自由的，所以不能随便用世界的自由的定义来说人有没有自由，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创世纪第二章人是这样子的，人是面对上帝，上帝已经说话，你要选择好，不可以吃这个分面上的树的果子，吃那天你一定会死，除了以外还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等等啊，要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所以人是有责任的啊。我顺便在这里停一停啊，所以呢合乎圣经的辅导就不会跟今天很流行的世俗的辅导，不过挂基督教的名堂啊，说人都是受害者，哎呀你忧郁都是因为你的妈妈对你不好，或者你的姐姐你的阿姨以前打你太多骂你太多，所以你是个受害者。我不否认有人会在我们身上犯罪，会虐待我们，但是最基本的乃是人被造的时候神是要人负责任去主动的 proactive 管理这个世界的。所以有人虐待我们吗？我们怎么回应，我们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上帝要我们选择用圣洁公义的方法啊，我们要负责的。 We are always responsible for our responses， 人永远是为自己的回应要负责的，不能够只是看自己是受害者。所以呢，今天很多什么讲原生家庭那些的辅导呢，是浪费时间的，虽然是用福音派的神学院的名堂来讲的啊，我们都认识这些亲爱的主内弟兄，很抱歉他们学了世俗的心理学，给教会带来很多的麻烦，老师告诉我们是受害者，所以你们要挖你的原生家庭，挖到之后请你想象那天晚上妈妈怎么打你怎么骂你，然后呢你又想象耶稣坐在你旁边啊，然后你就哭了啊，等等，浪费时间，而且呢不合乎圣经，重要的是不合乎圣经。是的，有人会在我们身上犯罪， Yes people can sin against us， 但是我们要为自己怎么对付这个虐待这个回应啊，我们要负责的，我们不可以苦读，不可以自我可怜等等啊，那些都是犯罪，那些都是 sinful responses， 因为神要我们负责的，在他面前负责的。所以不单单是要饶恕那个骂你的妈妈，你还要为自己的苦读认罪呢。那这个是这今天这是怎么教牧辅导不叫你讲的咯，他都是叫你去饶恕你的妈妈，饶恕你的父母亲，就不讲你自己的苦读，要在神面前悔改认罪，都是怪别人的。人不是光是受害者，人要负责的，人不仅仅要饶恕别人，要自己认罪，要负责，要神面前负责。好，第十六页，现在我们就准备好讲人自由不自由了，一点一点来讲。状况一，一种四种状况。第一种，神造人的时候，人是圣洁的、公义的、智慧的。人的理性是智慧的，他认识真理，认识神。他的心是圣洁的，他爱上帝。他的意志是公义的，完全选择站在神的公义那面的。可是神所造的在人里面这个神的形象，就这个圣洁公义智慧呢，是能变的，这个原本的公义圣洁是能变的。人若不顺服上帝，他必定会失去这个原本的圣洁公义和智慧的。因此若说人被造的时候是中性的，虽然有些改革中的神学家布道家这样讲，那是不正确的，那是奥古斯丁的讲法啊，还是不够完整。第二状况二，人堕落之后呢，就失去了原本的圣洁公义智慧，现在人呢是罪的奴仆，不再是自由人了，他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公义圣洁里面那个自由了，现在罪人活在第二状态中，人现在从他邪恶的内心发出一切的选择。那中国人呢特别自愤，最不喜欢听这一套啊，人从内心邪恶的内心发出一切的选择，人一切的选择都是邪恶的，他不可能做出讨神喜悦的选择， 所以柏拉旧的立场是异端，是错的。十三，阿古斯丁与柏拉旧的争辩呢，不在于人有没有自由选择，两边都承认有自由选择，而在于道德能力。在第二状况中的罪人呢，内心是邪恶的，他有没有能力去讨神的喜悦呢？一个内心邪恶的人有没有能力去悔改认罪信靠耶稣基督呢？柏拉就说能，天主教跟亚米尼主义说能一部分，但是需要上帝帮忙，正统的基督教说完全不能。我再来一次啊，一个在状况二的非基督徒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去悔改信耶稣讨神的喜悦吗？柏拉就说完全能，天主教跟亚米尼说能一半，我们宗教改革的正统立场说完全不能。那你就传福音传给一些完全不能信耶稣的人呢？是啊，就是这样子呢，不然的话你就不用靠圣灵来让人归正让人悔改信耶稣了，就是这样子，你就是在传福音给人，要劝人做一些他做不到的事情，然后求圣灵来做那个超自然的工作。好，十七页，状况二，完全的堕落。我们继续讲完全堕落。什么叫做完全堕落？完全的败坏或者堕落的意思，不是说人在每一刻的思想行为都是极度的邪恶的，不是说每一天每一个人都想把飞机撞进去世贸大厦，不是说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完全尽情的发挥他的罪性，这个不是完全堕落的意思。完全堕落的意思乃是说，虽然人还有理性还有感情还有意志，这个是形式上的上帝的形象，可是呢，他在第二状况中是完全被罪污染的，他的理性他的感情他的意志都被罪污染了。所以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有三方面，第一，我们有罪，有罪名，罪欠，罪孽，那这个是在神面前的地位啊，我们的在神面前地位是被定罪的，有罪名，那这个不是我们问题的全部。还有第二，我们必须面对罪的惩罚，就是死。第三，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本性呢，完全被罪污染了。第四，我们伏在罪的权势和影响之下，那这个是罪的四方面啊，我们有罪欠罪孽，我们要承担惩罚。第三，我们的内心完全被污染。第四，我们是伏在罪的权势之下的。那这些都是圣经不同的经节教导我们的啊。第十六，问题是，那现在问题呢？神学不同派别的争辩在这里，人的堕落有多么的彻底？人是完全堕落吗？还是部分堕落？还是完全没有堕落呢？柏拉修还有自由派神学也还有拒绝相信三位一体的，或者提倡积极思想的，好像 Robert Schuller 等等啊，他们的立场是人是完全没有堕落，人是很好的，他们对人非常乐观的。第二，天主教卫斯理和亚米念主义相信人在第二状况中呢，仍然有某一个程度上的自由，有某一个程度上的智慧，比方说一些对儒家思想或者老子很熟的，他们会说，哎呀，老子跟孔子有很多的智慧的，神还是给他们像中国人说话很多智慧的，这些的说法就是说明了他们认为堕落的人还是有一些智慧的。第三，堕落的人还是有一些的良善的，这些人不相信完全堕落，他们相信人只不过是过部分堕落。尼陀生相信人的灵死了，可是魂和身体没有死，所以这些都不相信完全堕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你相信完全堕落吗？你相信一个人一个整个人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中吗？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人死了还是只不过说灵死了魂没有死，或者说人死了但是呢还有他的自由还有他的智慧或者还有点良善呢？那这个是你要做出的决定，你愿意相信人是完全堕落，因此呢救恩也是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呢，还是你愿意相信人有一部分还没有堕落，那部分耶稣不用管，耶稣不用救的， 耶稣只要搞好我的灵魂，祷告啊，读经生活就好了，耶稣不用管其他的啊，那些耶稣不要过问，那个叫做不相信完全堕落。很多基督徒不信完全堕落的，可能你目前就是不相信完全堕落的啊，自己想一想。十八页，完全堕落的含义就是说，人既然是完全堕落的，耶稣基督就拯救我们的全人，改变我们整个人，不仅仅一部分。你不相信完全堕落，就不相信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整个人，等于相信有一些部分呢，耶稣是不用管的，不用救赎的。比方说耶稣不用管我怎么处理哲学、科学、医学、工商业、做生意等等。很多基督徒是活在这种的人格分裂 的生活中的啊，你在想通，就是说你是不是认为耶稣基督不用管这些的，耶稣就不需要救赎这些范围的。状况三，好了，现在人透过悔改信心被救赎蒙恩了，他原本的公义圣洁被恢复了，他从他的内心呢做出选择，他的内心已经重生，完全改变成为新的了。现在他从罪的惩罚、罪的罪孽、罪的权柄等等都释放了。当然你就要从罪的权柄释放，需要每天悔改来到啊圣灵面前求他再次充满。基督徒现在愿意选择去讨神的喜悦，也能够这样做的，可是他仍然会犯罪。就是十九，人的信心和悔改都是圣灵所赐的，圣灵改变了人的意志，现在人从他的心的内心发出自愿的选择，认罪悔改，相信基督。我们以前是不愿意信耶稣的，所以重生的时候圣灵做两件事，第一先改变了我们的理性和意志等等，第二现在我们的理性和意志、良心等等呢，我们被改变了，被软化了。第二步就是我们甘心情愿的，本着我们的新的内心、新的人性，现在我们选择悔改信耶稣基督。我再说一次哈，重生呢的两步，第一是圣灵光照我们的理性，改变我们的意志，融化我们的意志，从抵挡神到不抵挡神。好了，现在我是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从心底里甘心情愿的，从这个新的意志甘心情愿选择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我停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是Exactly， 要脱离肉身才能达到荣耀。我们要不犯罪吗？你断气那一秒钟就开始完全不会再犯罪了，完全的成圣达到荣耀是我们死之后的事情。是的，你是指状况二还是状况三的人？那要分开来讲。你是指非基，你是指非基督徒还是基督徒？哦，那是状况三。理想中是状况三呢、真基督徒。至少他自称是基督徒。OK， 第三种的人，他怎么回归十字架？就是来认罪悔改嘛，列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说。用诗篇五十一篇做参考最好了。诗篇五十一篇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有十三点悔改的，十二节里面超过十二点，叫我们怎么悔改？你好好就按照诗篇五十一篇来认罪悔改就对了，经常的这样做。是这边。是，很好， 堕落的状况二的人那些好行为怎么去理解呢？罗马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也说，他们也行律法上的事的。好，请穿上你们的神学安全带啊！我们要往上飞行到四万尺、五万尺啊！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人是敌对上帝的，阻挡真理的，人是完全不愿意荣耀神的，人是抵挡神、背叛神，啊，故意啊任意而行的。好了，那这个背叛神的、完全 rebellious 向神背叛的人呢、啊，毕竟是有限的人，也是罪人，所以人在反抗神的生活上呢，他没有那么聪明，他没有那么 consistent， 没有那么一贯一致。他会从那个一致性的全盘的反抗神这件事情上，他会跌倒的，他会失足的，他会不一致的。那他一跌倒反过来就好像是顺服神了，懂我的意思吗？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死在罪过犯中的，完全是抵挡神的。那他为什么行善呢？因为他在反抗神的事情上不是完全聪明智慧的，他会不一致，他在反抗神的事情不一致，他会跌倒，一跌倒就做出神吩咐 的事情嘛，好像孝顺父母啊、慈济去啊、济贫啊等等。是因为人按照他的罪性去生活呢，他不可能一致的，因为人没有那么聪明嘛，啊，他没有上帝那么聪明啊，人会有的时候笨笨的做一些不按照他的本性的事，所以呢看起来呢就好像是做了律法上的事。再说一个非基督徒啊，当他反抗向神反抗的时候，比方说啊，在查经班里面抬杠，老是跟圣经辩论的，像什么呢？像一个小孩子，两岁小孩子坐在爸爸的膝盖上拼命打爸爸的脸，他是坐在爸爸的膝盖上打爸爸的啊。一个非基督徒啊，他是站在神所造的宇宙里面说没有神，神不公道。他这样做的时候，做到累的时候，反过来昏倒了、跌倒了，他就变成行善了。因为他有的时候他不会按照自己反抗神的那个出发点 来做事，很妙吗？这种想法很妙啊。Cornelius Van Til 的贡献，我的老师啊，范泰尔想出来的，就是把人的善行，你要把它啊，要把它，我们要面对，我们要正视。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这种的跌倒呢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普遍恩典。所以慈济去行善，你可以说我你做了一些上帝律法上所要求的事啊，不过呢，我要为你的善行归荣耀给神，感谢他。你是佛教徒吗？你不愿意归荣耀给三一真神吗？我给你归荣耀给他，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非基督徒的行善严格来说不是善事。为什么呢？好，我们现在画一个三角形，三角形，这三角形就是解释什么叫讨神的喜悦的。好，这个三角形的左边的角落是准则。好，慈济他们跑去地震地区去济贫，很好，准则上是上帝的律法所要求的，你要爱你的邻居。好，他做到了，准则上做到了。这三角形的上面那个角落呢，是目的是荣耀神，因为我们 生活在一个神创造、神掌管的宇宙中，理所当然我们做什么都要荣耀神的，那这个慈济做不到的。第三，右手边的角落是心态，你是要以爱上耶和华、顺服他、信靠他、荣耀他、敬畏他的心态来做这个善事的，那非基督是做不到这点的。所以在神的三个角度的要求里面，他只可能在表面上做到准则方面的，他不可能有正确的合乎神的目标、合乎神心意的目标，他绝对不可能有合乎神心意的心态来行善的。但是假如他们不行善的话，就更加邪恶了。所以他们是无宁两可的，是的，假如他们要 逃脱这个两难的话，信耶稣就是了。换句话说，我从第三个角度来讲，刚才我讲了三个，第一个两个，一个是人的反抗的本性，有时候会不一致，会跌倒，所以他会行善。第二是什么？这个善本身呢、要有从三个角度来考虑的。现在第三讲人的良心啊，因为罗马书第二章也是讲人的良心吗？神造人的良心，他愿意人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一个清洁的良心就是 A 上帝赦免了我的罪， B 但是呢，上帝还没有完全做完塑造我的工作，圣灵还是在改变我。好，这个叫做清洁的良心。我的罪的赦免的称义了，但是呢，圣灵继续塑造我，这个叫清洁的良心。好，非基督徒的良心是这样子的 ：A， 假如一个非基督徒，他说我对得住我的良心，我行善的话，其实他没有对得住上帝的，他只是拍拍胸膛说对得住自己而已。所以，一个非基督徒说对得住自己的良心，那是自己欺骗自己的。第二 ，B， 假如一个非基督徒呢对不住自己的良心，他良心有亏损，他觉得惭愧的话呢，他就违反了上帝造他良心原来的本意。上帝不要他老是在一种良心内疚的状况里生活的，所以他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又不对，对不住自己的良心也不对，怎么样才对？信耶稣就对了。啊，所以一个非基督徒，他是广东话叫“揞住个心”，就是他违背他的神给他原来那个良知去行善的。他行善要第一件事情，最大的善事就是信耶稣嘛，就悔改做基督徒，那第一个善事，然后再做善事就对了，啊，有好行为就对了。我没有说你要把这一大套东西都要跟非基督徒去讲解，我们先要了解了，然后我们用顺良。像格子，灵巧像蛇的方法来爱我们的邻居，爱我们的非基督朋友，然后呢引导他们到真理的面前。但我们自己的信仰立场要搞清楚。所以呢1989年呢，六四之后呢，海外很多华人牧师懵懵懂懂的，哎呀，神啊，这些在广场上死的，求你接纳他们的灵魂进入永生，乱讲一泡。他们没有信主，怎么可以说他们进天堂呢？啊，在广场上死就等于可以获得永生吗？这个是违背我们一贯福音派的福音，对不对？啊，那我们都很一厢情愿的愿意这些行善的非基督徒得到永生。啊，这是我们可爱的啥的可爱的一厢情愿。那你说上帝没有给他们一条后路走吗？你只要找到的话，你告诉我是圣经哪一章哪一节。我也想啊，但是圣经没有这样说嘛。所以他们的行善在表面上是律法所要求的，但是在目标和心态上是不可能达到神的要求的。他们的良心是不可能有赦罪的平安、称义的确据的，除非他们信耶稣。不过他们是很可爱的，他们做的事情比我们快，比我们多啊，比我们做的妥善，啊，管理又管得好，我们基督教做的又慢，啊，又彼此吵架，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吵架，但是呢，按照报章的报道，我们基督好像是很迟钝的，啊，你可以为了他们的好了，比方说你的母亲是慈济的，她做了很多济贫的工作，她去世了，她没有信耶稣，你要为你的母亲一生。他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他也在世上做过善事，你要为这些感谢神，归荣耀给他。你每年一次，你可以不去扫墓，你可以去开一个感恩纪念会，把妈妈的照片拿出来唱些圣诗，为了神造的，因为你人生只有一个生你的妈妈，只有一个你的真的爸爸嘛，对不对？啊，我们每个人只有一个真的父亲，一个真的母亲，你可以为他们，因为他们是神造的， 来感恩，开个感恩会。我们这个月要做一次的，啊，我们跑去跟一个家庭做一次，啊，我们整理也在纽约也做过一次。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怎么处理这些行过善的家人离开世界没有信耶稣，所以我们需要有创造论，我们需要知道神造人状况一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从状况一来看状况二，你就有一个圣经真理的一个 handle， 一个柄子、啊、一个把柄的、啊，不是把柄、啊、你就有一个观念呢、啊，来处理忧伤和忧伤带来的内疚。哎呀，那天晚上我不应该给妈妈吃这个，应该给她吃云南白药。哎呀，我早一班中华航空的班机回到台北，妈妈就不会那天死。我就看到一大堆的内疚，一大堆的后悔，没有用的。而且这些后悔、这些内疚呢，一直在吃损你的喜乐，一直在吃掉你的灵魂。感恩是最好克服忧伤和内疚的方法。为他们是神造的，曾经做过你的妈妈、爸爸、祖父、奶奶等等，为了他的生命感谢神。那你说，但是在天堂看不到他们啊？ OK， 那耶稣说过一句话，可能你现在听不下去，不过你记住，你 file， 你把它放在你的 file 档案里面，五年之后拿出来听哈。耶稣说，人若不是恨自己的父母等等等等，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对不对？什么意思呢？是这个意思的。基督徒应该是最爱耶稣基督的，最爱三一真神的。所以比起爱神来说，我们地上的父母儿女等等呢，完全算不得什么。上帝要我们与父母兄弟姐妹孩子们分开分离，单独的爱他。当你真的以主耶稣为首位的时候，你才懂得，唯有当你把耶稣当首位的时候，你才懂得怎么样在主里孝顺父母，在主里爱你的配偶儿女弟兄姐妹等等。这叫做恨父母的意思。还有不但如此，下面这60秒钟我保证不是风凉话，你现在知道我是讲风凉话哈。在地上你有你的父亲母亲等等，好了，他们过去了，不论是主内的还是没有信的，你是基督徒吗？你心里的最深的愿望是爱神，对不对？好，你一定要相信，早晚的抓住这一点，抓到这一点，有一天你也要离开这个世界，神要换一个无限度更荣美的家园来取代你地上的家园。圣经说，耶稣说嘛，将来没有嫁没有娶的，没有说没有男没有女，说没有嫁没有娶，所以所有家庭关系都没有了。所以呢，你不可能想象将来在天堂你不会再与某些家人团聚，但是那个家是多么的喜乐，多么的荣耀。你假如不相信天堂是那么美的话，你要问一问你自己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太过留恋地上的 ABCD 什么东西，有的是留恋父母亲孩子们，有的留恋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等等啊，都要成为过去，连我们的家庭关系都要成为过去的。所以儒家不论他讲多少的孝顺，讲到最后是违背圣经的真理的，他把这个父子关系讲得太重要了，唯有神跟我们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有一天地上都要成为过去的。好，还有什么问题吗？这边是的，状况一，状况一跟状况四有什么不同？我可以给你两个答案，短的是 I don't know、我不知道，长一点呢是这样子的，我猜想状况四是比状况一更荣耀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来过、死过、复活过、升天过，就是这么简单。 Because he is Lord， 因为耶稣是主，他来过、他死过、复活过，所以呢 幕后的亚当是叫人活的，起初的亚当只不过是那个活人而已。哥林多前书十五章42到49节，就是因为幕后的亚当来过、死过，特别是复活过，而他是将来我们从死里复活的初熟的果子，所以状况四是比状况一更荣耀的。我们要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就是更荣耀了。好，我们把它讲完好吗？刚才我们讲到哪一点？第十八点，是不是？十九都讲了，二十都讲了。好，十九页二十一，就两页啊。亚米念主义对自由意志的定义是随意自由，什么意思呢？这个 libertarianism 意思就是说，人的选择。每天我起来，今天选了穿红衣服，是完全没有任何外来的成因或者影响的因素的。好，比方说今天早上我起来，我要穿红的 衬衫。那我们都知道，今天你选红的，第一，你的手不是断的，你可以抓起那个红的衣服来的；第二，你的红的衣服真的存在的，不是一个影子而已。第三，你有灯光或者阳光看到你等等，对不对？有很多的因素嘛。啊，第四，你不是在做梦，你是在醒过来穿上衣服的。所以你选红衣服这么简单一个动作，它有很多的影响或者决定的因素。你可以拿起衣服来，衣服是存在的，你也看得见啊，你也懂得怎么把这个扣子穿上等等。阿米念主义对自由意志的定义呢，是说人的自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成因或者影响因素的。你不相信我所讲的话，你错我对他们不公道的话，你自己去看一本书，叫做 Why I am not a Calvinist， 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这个是当代标准的阿米念主义的神学院 Asbury 的一位教授和大学部的教授，两位教授联手写的 IBP 出版的啊，所以我没有诬告他们的哈，他们自己是承认的，这个 libertarian 这个随意自由观是他们的 philosophical presupposition， 是他们哲学上的大前提，他们自己说的是一个大前提啊，所以没有冤枉他们的哈。好了，这种二十二，这种随意自由的自由意志观就不是光哈，是自由观呢，是完全违背圣经，也是违背人的常识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法官法庭按照这样的自由意志观来判断一个被告者的。人所做的当然是跟他周围的环境有关系的嘛。无论你相信预定还是不相信预定，你都相信今天我选择信耶稣是因为啊，当然因为上帝的拣选，但是也透过信徒的见证你受感动了等等，对不对？有很多的因素。阿米念主义是完全否认这一切的因素的。只要你看 Doctrine of God 这本书呢， by John Frame 有一章专门讲自由意志，他提出17还是18点批判这种的自由意志观的。23，阿米念主义的随意自由意志观真正的问题乃是人坚持自己的自主 autonomy， 人想在自己的选择上完全独立，离开上帝独立自主的，他不愿意承认上帝的权柄，也不愿意服从上帝的权柄。这种的自主其实就是向上帝叛逆的核心，或者说这个就是罪的核心。24，讲到这里呢，有些读者听者会说，我不喜欢预定论，但是我也不接纳这种阿米念主义的自由意志观呢。是的，有些基督徒他不是阿米念主义者的，他是卫斯理主义者。那他们呢不接受预定，但是他们接受人是完全堕落的。这个就是约翰卫斯理的自由意志观啊，他们是一点加尔文主义者，他们相信完全堕落，后面那些预定他们不相信的。 更有许多的基督徒因为没有看到原来圣经是清楚的教导预定这个真理的，所以呢，凭自己的理性做出结论说我不喜欢预定这个说法。我再说一次哈，很多人不是阿米念主义者，有些人是卫斯理主义者，有些是懵懵懂懂的反对预定者。反对预定者不等于就是阿米念主义者，阿米念主义者是认为人所有的作为都完全没有影响因素的，这个是一个虚幻。对不起，虽然有人还是这样相信，这个完全的虚幻。比较合理的反对加尔文主义派的乃是说，我相信人是完全败坏，但是人有自由选择信耶稣不信耶稣，信心不是上帝给的，是自己选择的，那叫卫斯理主义派。或者呢，你也没有读过卫斯理，也没有读阿米念，也没有读过加尔文主义，你只是觉得人可以选择，或者我就是不喜欢预定论，那个叫做不喜欢预定主义，不叫做阿米念主义。阿米念主义是那个背后的哲学大前提是非常恐怖的啊，所以你可能你只不过是一个反对预定派而已。反对预定派有至少有三种，对不对？阿米念主义者、卫斯理主义者，就是懵懵懂懂的或者单纯的反对预定主义者。好，讨论一下，一起讨论一下。嗯，你刚才讲这么多，你把一个要点出来讨论一下。你愿意讨论的话，你是哪一派？你是反对预定派、卫斯理派、阿米念派，还是你相信算是完全拣选的，人是完全堕落的？ 让我打断一下，你们打断之后还可以继续讨论的。里面讨论我会 pass 传两个小袋子，里面呢有一些的名片，不是名片，一些的卡片的，你愿意的话可以留下你的名字或者 email address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用途，就是有机会我们可能跟你们联系，可能也不会。第二呢，其中一个袋子里面有一本留名册，就欢迎你们对这次讲座的，或者是你愿意写一些心中的话，有什么的检讨批判都可以写啊。有一本是呀，这个是我的考试，不是你们的考试啊。一个是有留名册，一个没有的，没有的话传之后呢，请这本有的再传过去另外那边啊。请继续讨论，你是属哪一派，或者是关于自由意志的。谢谢。还有两分钟，再讨论两分钟。好，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明白不明白讲义里面把那些问题怎么把它分析，亚米念波拉鸠等等啊，不同在什么地方？卫斯理 好，没有问题吗？都清楚了，个人就 回自己的家，阿米呢回阿米的家，威斯里回威斯里家，波拉就的回波拉就家，加尔文嘴的回加尔文的家，是吗？都清楚了啊，这边。有什么？好，看你什么叫定论。好，是的，就是教会有没有定论。是好，柏拉就是被定为是异端的，在第五世纪。OK， 奥古斯丁跟柏拉就之间，就是堕落的人有没有能力讨神的喜悦？有的话，柏拉就是被定为异端。不过呢，后来罗马天主教的确是采取一个半柏拉就的立场，那要看你认为天主教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了。我们是基督新教的，就是认为天主教在这方面是错误的。他们这种半柏拉就主义，人一半堕落，一半需要神帮忙，一半良善，一半需要神的帮忙。好。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有加尔文和他的继承人比沙在日内瓦，瑞士的日内瓦改教。加尔文的学生还有比沙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德国、荷兰、法国、匈牙利、波兰、英国跟这个苏格兰等等。比沙有一位学生叫做阿米念，他是荷兰人。那他就提出五点：人不是完全堕落的，上帝不是无条件预定拣选的，耶稣基督不是只是救神所拣选救全人类的，圣灵来到人的心中来劝导人，人是可以抗拒的，不是刚才我们讲那个什么呼召是大能的抓住，不是的。然后呢，上帝不是继续的保守我们得救的。OK， 当阿米念和他的门徒提出这五点抗议的时候，荷兰的教会就召开了一个国际会议，叫多特会议。1610年，有英国其他地方来的牧师们，德国当然来荷兰多特这个地方开荷兰教会的有代表性的大会，结果是定阿米念的五点为异端的。所以你要问有没有定论呢？我就告诉你，柏拉就是被定为异端的，天主教是采取半柏拉就的立场的，然后呢，阿米念呢是被荷兰的教会定为是异端的。你问这个问题还要跟进吗？你可以跟进的，可以 follow up， 要问下去。这个问题背后的问题是什么？还有吗？好，这边。假如我们采取卫斯理的立场，说人信耶稣跟悔改是自己选择的，那从改革中的角度来看，给人的印象乃是人可以贡献于自己的得救，不是圣灵完全来感动来呼召重生，是我也可以做一些事情，我要选择嘛，我要选择信耶稣，就是神人合作。这个是对。那你刚才我搭了这个历史上的答案，我个人呢不会把卫斯理主义当作是异端。那我告诉你我个人的立场哈，我个人的立场是所有相信因信称义，圣经完全是神所默示的，是无误的，当然相信三位一体啦等等啊，相信圣经是默示的无误的，是正统敬虔的那个教会大家庭，在里面的大概有加尔文主义者、卫斯理主义者 和时代论，就达拉斯跟穆迪神学院所代表的这三大派，比方说三一神学院大概是这三派之中间的一些的啊，都有代表在他们的教授团里面。所以我不会把卫斯理当作是异端，凡只要他相信圣经无误，那不论是长老会的或者卫斯理派的，都有不相信圣经无误的，那些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我的意思是说，我对正统的定义呢，首先是从宗教改革和近前和复兴运动做我的准成的。在这个里面，坦白说，改革中的整套的神学的架构是自从马丁路德以来呢最强大的，因为他处理了很多方面的问题，不论不光是预定拣选，还有新旧约之间的关系、教会、圣礼、经济、政治、艺术等等各方面，所以呢，很多的我们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呢，是看这套的神学是很不顺眼的，因为很难打倒他，因为他的各方面的，但所以同时呢，我再说，跟我们不同的，只要他完全是相信圣经无误的，是主里面，我们可以一直吵架吵到主再来。不是家里面吵架，你不要把他们，绝对不要问对方是不是得救的，那种问题是不要问的，不应该问的。OK， 谁得救不得救，那上帝知道。你问的就是上帝有没有拣选他嘛，他有没有真的重生得救。我们要传福音，要传正统的福音，不要问哪一派得不得救，那个是最无谓的问题。这边是。我们有没有贡献于我们得救，最后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完全把荣耀归给神，这个是我们最关注的。人若有一点点的善行，一点点的贡献于自己的救恩，就抢了神的荣耀。这其恩典是荣耀的恩典，所有功劳都在上帝那边，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是的，谢谢。还有吗？那我除了在发那些的联络表以外呢，我现在发一张看不见的证券 coupon。OK， 这张 coupon 不是买东西减价，这张 coupon 送给你，免费再思考六年。不好，六个月好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没有义务马上做一个决定，在这些事情上，请你再温习一下，我们把一些历史的派别告诉你了，历史上争辩的是什么，再去思考。好，最后再问一次，还有问题吗？哇，这么顺啊！是。请等一下，我 microphone sick， 华人教会不像美国教会，它有些有路德会就很清楚的立场，华人教会是从不同的背景进来的。教育方面的争论要怎么处理？呀，预定跟拣选是一个了，还有其他的。是的，那我所持的宗教改革以来的教会观告诉我，这些的问题就是交给负责教会的牧长来决定。我不是你们教会的会友，所以我说，你们教会谁是你们的教会的牧师跟长老？ 没有长老吗？谁是你们跟牧师同工的？你们是负责这批领袖们，你们要决定怎么处理，定一个信仰立场书出来。你不定的话，这些问题不断的会出现。这个是独立教会的缺点，独立教会的长处不多，缺点一大堆。你不要以为，哎，我们不属什么宗派，我们这属耶稣的，那个是傲慢，告诉你啊。独立教会的缺点一大堆，就是你有信仰上正面子，你没有去上诉的地方。所以我劝勉地方独立的教会呢，啊，自愿的去征募几位做顾问团，牧师或者长老都可以。那这些顾问呢，平时不来过问，但是呢，争辩或者是道德上需要管教的时候呢，你就请他们来，你真的给他们权柄啊，在紧急的时候，你给他们权柄来裁判，平常的不用管，啊，这样子你就至少得到一点点宗派的长处。你平常就是说，当教会有问题的时候，教会主动去请这些顾问来，但是你要给他们权柄。你请他们来就给他们权柄，不请就没有啊。那这个是保持教会的独立，但是又有一个上诉的所谓法庭。保罗说嘛，你们都可以审判天使的，为什么 不自己裁判呢？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章，所以我们教会应当有一个裁判的地方的啊。所以嘿嘿，谢谢你，我不是你们的会友，所以这个问题留给你们教每一个教会，留给每一个教会的负责的同工们去决定。所以上帝没有呼召你做牧师吗？上帝有没有呼召你做长老呢？啊，责任很重大的。是，请。是上述的地方，对，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哦，假如你请的顾问也是不同派别的， 那也是一个问题。是啦，所以到头来还是教会要决定请谁做顾问。那 我告诉各位哈，按照华人教会目前的情况，你大概可能选参加哪几个宗派， OK， 大概只有大概四五个可能的，四五种的可能的。第一，假如你愿意改革中的，你就参加我们这一类的 PCA 的长老会。第二，假如你完全是服浸信会的那种的说法的啊，比较我感觉上我比较尊敬的是 Conservative Baptist 啊，在台湾叫做浸宣会，他们是比较保守的浸信会。第三种，假如你啊两边都有的宣道会，他又是他又有长老会的特征，又有一些好像浸信会的，嗯，有一种呢很特别的，你婴孩洗礼又可以洗又可以奉献的，它真的是两边都可以的，叫做行道，应该叫行道会 Evangelical Covenant Church。 另外跟浸信会比较像的是播道会，播道会是挪威人的，行道会是瑞典人的。那大概啊啊，或者你假如说完全是聚会所的，你可以考虑参加弟兄会或者是聚会所。大体上华人就大概有这几个选择，改革中浸信会，浸信会包括播道会，中间的有行道会，还有这个宣道会或者是弟兄会，这些是最普遍的。或者你完全是亚米念的，你可以参加一个比方说拿撒勒人会，目前叫做宣圣会，这个是比较彻底的卫斯理派阿米念的宗派啊。所以大概是五六种啊是可以选择的，就是这些都是还是在相信圣经无误的大范围里面。我是很盼望是很公道的啊，给各位 survey 啊，在相信圣经无误里面大概有这几个选择。假如你是要灵恩派的话呢，那神召会是有一百年的历史，比较成熟，那些新的宗派就比较不成熟啊。就是灵恩派也分很多种的啊，我也认识一些灵恩派的，就是啊神召会的领袖们呢，他们有了一百年的历史，他们看到灵恩派的强弱点，他们的看法跟我们一般福音派，比方说浸信会、宣道会比较像，所以有市面上大概是有这几派而已，选择不是无限的，是有限的，大概是这个范围里面的。就算没有宗派呢，其实那神学派别的问题不会消失的啊，请。 我先重复一次，然后请你继续。拣选论很难理解，究竟我们需要了解到什么程度，需要怎么样的 approach 来理解，是吧？请继续。我刚才为了麦克风缘故重复一下。刚才你讲的很重要，你刚才说拣选论是圣经所讲的，但是带来很多的问题，比方说拣选跟传福音，拣选跟信不信耶稣那个选择，特别这两个啊，是的。那你把问题已经点到重点了。预定拣选是圣经里面常常用的词汇和观念，所以你不可能不信拣选的。问题是拣选跟传福音，拣选跟选择的关系，甚至乎坦白说，我们亲爱的主内的阿米念主义的华人教授们呢，他们是曲解拣选的。OK， 你拣选就是神拣选个别的，不然就不叫拣选。好，拣选跟自由意志关系，那个是争辩之所在，没有错，没有错。其实呢，没有那么难，亲爱姐妹弟兄，没有那么难。你要做个决定就是了。圣经所讲的，你要好好的去一段一段的去分析。最后你要做个决定，你从什么角度来了解圣经？那历史上都告诉你们，就是这几派嘛，没有太多派呀。阿米念的、卫斯理的、天主教的这个柏拉旧的、改革中的，大体上就是四种嘛。没有那么难啊、我们信主了。我们做基督徒到了某一个程度是需要做一些分析跟分辨的，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你需要从解释圣经的 approach 那进入来做个决定。盼望你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决定立场，那个整个的进入呢，是按照圣经所讲的，不是说哎，我就是不喜欢这一派，我就是不喜欢那一派，不要凭感情用事。你问自己，你的圣经根据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说呢，给你证券想六年，刚才说六年，然后我反过来说六个月，平均了大概三年，三年不会太过分的，不会太过分的。不需要赶，那这种事情呢，早晚要处理。还有其他几个问题的，除了预定以外，是请。拣选是上帝的主权。啊，有的事情我们永远不会了解的，是的，阿门。嗯。对，比方说上帝拣选了50%的人类，他用什么标准来拣选？标准就是他的美意， his pleasure。 你看圣经嘛，他随己意行万事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第九节第十节讲了三次，一章就讲了三次，随己意行万事的，己意就是他认为美，绝对不是因为我们人有什么可爱的地方。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耶和华拣选你们以色列人啊，绝对不是因为你们人多，其实你们人是最少的。耶和华爱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人多，乃是 A 因为他爱你，所以第一 A 耶和华爱，因为他爱 That's all， 就是他爱。第二 B 又是因为他向亚伯拉罕发誓，所以神是按照他的美意，他的爱和他所曾经做过的决定和应许来拣选的。生命记第七章六七八九节，请不要忘记哈，我又是给你们经文了，不要听过就算了啊。 假如我有经文根据的话，我经文就比我讲的话更重要。是按照神的美意，我们最难吞下去这粒药就是神做主，神认为美就是美，讲到最后神是主不是我们，这是最难接受的，就是我们就是要把自己从自己的宝座上自己替自己下来，让神坐上去，在理性上，在我们的信仰，我们对圣经的看法上，自己把自己替下来，辞职不干，不做上帝，然后再来处理这些问题，什么跟自由意志的问题啊，跟悔改的问题啊，跟传福音的问题，就整个态度是神啊，你是神，圣经是你的话，我读不懂，但是我读不懂的时候，神你是对的，我跟你的话有，王明道说嘛，假如我跟圣经不同意的话，圣经是对，我是错的，就这么简单。假如你跟圣经发现有冲突的话，圣经一定是对的，我一定是错的。然后呢，你就尽你的力量去了解圣经所讲的，这个才叫做做一个正统的爱主的基督徒。不然的话，你一定会进口一些世俗的哲学理论来解释的。所以神学这么复杂啊，但是这个复杂也要处理啊。好，还有吗？刚才传那些单子跟那个流民本子在传哈，那慢慢的还有两个小时可以传啊。本子好了，还有这边没有传过的，这个流民册还有两边啊，我们有30多位，欢迎留言。好，没有问题。好，我们做一件 很短的，时间不是很长的事情，我们来看第大概10页吧，我找一找第几页。好，第九页，称义。我们已经讲过了，称义乃是神在法律上的一个的宣告，法律上的一个宣告，上帝宣告我在他面前的地位是罪名不再成立了。然后罗马书第3:25-26，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挽回祭，挽回祭这三个字英文是 propitiation， 他的意思不是说耶稣把我从魔鬼的权势挽回过来，不是这个意思。挽回祭的意思呢是说，父神因为我的罪而倾出他的愤怒，挽回就是耶稣基督挽回父神的愤怒，平息他的愤怒的意思。挽回祭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解决了父神愤怒的问题，而不是解决我罪的问题，那个叫做赎罪，跟挽回祭是两码事。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父神圣洁的愤怒，他理所当然应该有的愤怒现在被平息了，他用爱用恩慈来对待凡是信他的人。另外是赎罪， 那个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欠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叫赎罪 atonement expiation， 跟挽回祭是两码事。所以我们传福音呢，福音里面包括神的愤怒这部分的。很多的圣经的翻译本呢，越来越把挽回祭的原意呢冲淡了，包括 NIV， 我现在开始不用 NIV 的，我用 ESV 还有 NASB 啊，圣经的版本都有他们的神学立场的，把上帝的愤怒冲淡的它就越冲越淡啊。这个给现代人的福音啊 Good News Bible 呢，现在就冲得太淡了啊，而且都不能用作查经的圣经的啊。我会推荐各位用一本新译本研读版，新译本研读版或者一般的和合本啊，更新传道会的那本也不错啊，新国际版的研读本啊，最新的是 新译本研读版 Worldwide Bible www.org 你去可以看中文的。他英文的语他是选择性翻译过来的，英文的叫做 Spirit of the Reformation Study Bible 宗教改革精神研读版，或者呢大概差不多的英文的 corresponding 应该我应该说是 ESV Study Bible， 那那本去年是最畅销的，在美国最畅销的圣经 ESV Study Bible， 所以你只要英文有 ESV Study Bible， 中文有新译本研读版呢，你就拿到两本 很有分量 的研读本，他们不完全一样，不完全一样。当然你可以去找那本 Spirit of the Reformation Study Bible， 不太容易买得到可能去上网去找。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ESV English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ESV Study Bible 是去年美国真的是破纪录的最畅销的一本圣经，2008年。好，我们把时间交还给牧师休息。